为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大家好，啊，黄伟文一家之言就最后一部分啦，啊。我今日咧好似个喉咙有啲事，啊，因为我身体一唔弱嘅时候咧，有几个特色嘅就系，是，咧，永远咧吸气嘅时候咧，我鼻哥入边咧就好似好干咁样嘅，个鼻哥入边嗰个位啊，总之我每次吸气啊，吞口水都干干地。第二个特色咧就系咩咧？我呢个右边嘴角就会烂噶啦，呢，這个系疱疹系嘛？身体弱嘅时候佢会出啊，应该系。咁即系身体弱啦，我依家身体弱冇办法啦。年纪大机器坏系嘛，天气转换立冬都30度嘅时候，你真系唔死啊！大佬，今日我头先啱先趁呢个休息时间望一望个天气报告，30度啊！依家真系，唉，讲俾人听系冬天啊！所以咧，唔好净系有啲数据上面咧，你会见到咧，节令系咁过，但系问题实际上个感受，你自己信自己嘅感受最准确。系啦，年纪大机器坏，讲起老人问题呢都令人好多，唉，香港做老人呢真係好多不同嘅感慨、辛酸或者叹息。嗱，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都用啊港大周永新教授，即係港大呢个社工系嘅系主任啊，周永新教授呢就係，研究老人问题嘅。咁，最近一个报告关于全民退休保障里面呢就提到一位例子。一位72岁嘅退休教师，佢退休咗10几年㗎啦，即係以香港嘅制度应该60岁退休。60岁退休嘅时候呢，呢位教师手头上嘅现金有200几万。但係12年过去呢，佢而家今年72岁。咁啊，周永新教授就话，呢位退休教师手上仲有100几万现金，但係非常之悭俭，唔使你用钱。因为佢自己计咗条数，佢由60岁退休去到72岁，即12年佢用咗一半嘅现金。咁即係话佢仲有手头上100多万现金，就应该够用到佢84岁嘅咗喎。咁当时佢就话佢非常恐惧，因为佢好担心自己90岁都未死。嗱，呢句说话听出嚟呢其实都令人几辛酸㗎。一个做教师嘅退休老人，退休嘅时候揸住200几万嘅现金，今年72岁佢已经在恐惧之中。因为过去12年嘅用咗一半，咁佢最多只能够用多一半，啊，唔计 inflation 先嘛，计其实上唔够一半，即係唔够冇返12年先嘛。咁但係问题而家90岁唔死好普通喎。90岁唔死好普通，佢一直都活喺呢个恐惧之中。咁啊，周教授就话，其实你无论几多钱，你都要俾全民退休保障，呢个呢係令到香港嘅老人家退休之后能够活得有尊严啊。同埋唔使喺恐惧之中。嗱，佢详细基于好多种种原因，佢冇讲得好多呢位，即係佢讲呢位退休教师 ,72 岁退休教师嘅背景啦。即係好明显地可能佢住都冇问题㗎啦。咁有冇子女我哋唔知。咁子女亦唔系一个其中一个可靠嘅，依家你自己问下自己呀，你係咪你为你父母负担咗几多嘢呀，定係成系父正经然都系父女呀，不如问啊，你究竟系父母嘅资产定系负债呀，唔该你自己照照镜。嗱，呢家照照自己嘅镜，问一问自己，究竟你系父母嘅资产定系负债啊？当你父母72岁嘅时候啊，你给予佢嘅安全感啊、经济上支援啊，定系佢就要负担埋你啊？所以更加恐惧啊，系咪？好多老人家话唔死得住噶，点解？因为我仔仲系未自立噶，你仔几多岁啊？48啦，48都未自立，系啊，冇本事噶，佢系嘛？佢个赚嘅 earning power 系不足以应付佢目前嘅居住、用车、食度，仲有老婆同儿女啊。咁即系话老人家仍然都要吓勤奋地工作嘅。我讲嗰啲专业人士嚟嘅啦，已经系不听取得令人几悲凉啊！70几岁点解唔退休啊？因为唔退得休啊！佢话个仔个女都仲系未自立到，点解未自立到啊？咁梗系啦，我话你买层楼俾你个仔，跟住惊个仔住得远，买架宝马俾佢，个仔结埋婚生个仔添，咁你更加压汗啦，大佬，咁你咪继续努力咯，鬼叫你系专业人士咩？系啦，你专业人士就系咁。咁但系问题就系啦，究竟几多人可以成为父母嘅资产而唔系负债呢？讲翻呢位咁嘅 老人家啦，全民退休到周永新教授以咁温和嘅啊，即係建制式嘅学者，佢都对林郑非常不满吓、啊。不论贫富，佢话今日误导紧公众，公众啊，既然呢个林郑仲话自己天堂已经有个位俾佢啊，连周永新教授对佢非常不满，佢觉得佢系 cheating 嘅，其实系。啊！成個制度本身，你唔好淨係 highlight 咗嗰個啊，不論貧富都要攞過幾千蚊。呢個係對老人一個保障，呢、這個保障係目前老人，即使佢你只係二百幾萬少噶啦，你而家問下身邊嘅人，邊個人退休身上有二百幾萬現金啊？所以最好啦，唔好退休咯。咁但係個社會又唔接受你唔退休啊，做老師點？喂，我自己就係六十歲啦，係嘛？我邊有二百幾萬啊？所以我就有個好處啦，我就唔使諗退休。因为只有长期地工作得㗎喇。如果我退休嘅话呢，你会见到三日之后呢就会喺呢个伟业街一带呀，或者喺呢个铜锣湾 and 呢个北角附近一带呢，有个饿死咗个老人白头发嘅，你咪有冇show？有show嘅就係我啦，係啦，唔使问原因，因为我退休㗎嘛。我退休又冇二百几万仲唔饿死，我有二百几万呢位72岁嘅退休老师都恐惧惶恐之中生活啦，係咪？所以我自己个心就好清晰啦，就係话我只能够做到死喺死个日嘅啫，死个庙应该系死喺个教室里面个讲席台里面啦。啊，似嗰只日本嗰只中二犬啊，嗰只柴犬叫咩名啊？嗰个理查基尔咧，讲讲下书心脏病发就死咗喺度咧，嗰只狗咧仲喺个火车站等佢翻嚟咁咧。嗱，我个目标就好似理查基尔咁，系啦，死喺个讲座里面啊，因为唔可以退休，退休仲死系饿死，一系就系现场突然死。因为就饿死，咁只系得两个可能，咁所以变咗我唔会退休。但系问题，我哋检讨翻呢新闻，令我都好不胜唏嘘嘅。我哋都一般人，一般人嘅毛病系乜嘢呢？我哋背负住过去，我哋恐惧紧未来，我哋冇时间活喺当下。禅宗又好啊，呢家西方嗰啲咩 New Age 又好，其他人都不断叫我哋喂活在当下啦。佛家仲更加成日强调呢样嘢，一秒钟之前系过去，一秒钟之后就系将来。我哋唔好背负过去，我哋唔好恐惧将来，我哋活喺呢一秒钟就得啦。所以禅宗嘅禅师常常同你讲，什么是道啊？哦，吃饭。什么是道啊？拉屎。哦，什么是道啊？睡觉。佢叫你做呢家呢件事咪够咯？你下一秒钟点？系啊，好多人话喂，医疗好昂贵，几多医疗先够？你听下啲朋友啲医疗状况，真系几多都唔够噶噃。咁几多先叫够咧？走个圈，政府医院依家啲药物名册唔系全部都包嘅，呢啲新药越嚟越多，而佢哋唔入药物名册里面，即系要俾钱嘅。咁医院俾你选择嘅，咁有好啲你唔会唔用好啲。由啲降血压药、胆固醇药到其他特效药，到癌症标靶治疗，喂，依家啲药贵到系一支针一个疗程六支针，一支针六七万一支，净系买药你都买四十万，你知唔知道啊？你都未计仲要医生嘅钱，走去养和住一晚就住几一晚就唔得噶，即系住一段时间嘅钱。咁但系乜嘢人都有病嘅，压力啦、爱情啦、经济啦，人到中年好多人有问题噶，系嘛？工作压力大啦，突然间内分泌失调，因为啱有个学生系咁啊，内分泌失调咪不断吐泻咯，口腔溃烂咯，跟住咪手脚无力咯，瘫痪喺屋企咯，咪叫白车咯，送入 QE 咯，一瞓就瞓咗半，瞓咗两个星期，系啊，再跟住点啊，瘦咗十磅咯，啊瘦二十磅，瘦二十磅，点解啊？一问好清晰嘅，原来公司有个 project 要做，系啦，人手唔够，下边同事工作能力达唔到呢、这个，即系呢种呢、这个工作，佢作为个头，带唔到呢个工作嘅要求，向老板要请人，吓老板请个人叫三万蚊个月嘅话，可唔可以请万五蚊嗰啲？佢话成费事讲啦已经，跟住佢呢个大陆老板。同佢老豆讲，佢老豆话：其实佢哋国内嘅公司大把人才，使唔使香港请？你要啲咩人同佢攞得噶啦？话更加激到佢入埋 QE 啦，就系入 QE 就咁解啊！呢句我谂，喂，原来牛头唔搭马嘴嘅，扯你死啦！喂，咁但系点啊？个仔得几岁？你想点啊？你有咩可以做咧？系啦，就系咁啫嘛。其实你话工作有冇困难？喂，病冇白冇标准啊！另一个朋友个母亲喺外国。 前日漏夜心臟唔舒服，起薄氣好啲嘅問題，咁即係入急症室。離開嘅時候有講有笑啊，第二日再嚟探佢，三點鐘已經收到醫院電話，情況危殆，即刻去醫院，已經最後一面啦。離開醫院嘅時候，仲惆悵緊翻嚟點同佢爸爸講，點解琴晚你哋嘅阿媽去醫院，點解第二朝翻嚟佢都未瞓醒，同佢講話佢已經去咗。老人家不斷問：點解咁急嘅？咁快嘅？係咪發生咩事咧？係啊，發生咩事咧？有啲就咁急，喂，有啲就拖十年喎。我亦知道，有啲因為癌症十年，佢有四層樓賣曬四層樓，賣曬四層樓嚟醫個癌症，啱啱賣曬用曬嗰四層樓嘅錢先至離開。係啦，如果你對將來嘅恐懼，有啲好頭先所講嘅咁突然地離開，喺感情上好傷痛。但是在人氣人但是當事人的福氣來講很夠福氣。但是反轉有些前面病塌的。好像我們講的那些同學他出院就說唉見到內科 醫院個個都氣氛都很難搞的那個 QE 入面的內科他說全部都是啲有些落不到床有些起鞋鞋唉有些從這個氣氛有些能夠大小便都做不到落不到床那些。下下都要禁鐘要護士其實情況都好苦。係啦醫療越來越貴將來係咪越來越恐懼我明白周永新教授所講嗰位老人家嘅即係嗰種壓力因為佢過去嗰十二年就證明咗佢嘅積蓄只可以用十二年用咗一半。即係總積蓄只能夠24年 ,60 歲退休 ,84 歲用曬。咁跟住點呢佢嘅恐懼就係一句啫如果90歲九十岁都唔死，咁点算啊？佢问翻呢个周永新教授喺个记者招待会上讲出嚟嘅啊一个问题，一句说话。嗱，我哋见到紫微斗数个财帛宫系对住我哋个福德宫，即系咩意思呢？其实我哋嘅人快乐与唔快乐就来自福德宫，而真正直接影响我哋快唔快乐嘅。其实是决定于我哋嘅价值观即係财帛宫。财帛宫唔系问你有几多钱。财帛宫就系话个价值观。咩叫价值观系啦人嘅价值观。佛家话成日话知足就乐囉。系咪呀人有欲望就苦㗎啦。人系贪嗔痴你会对顺境贪住㗎。而人都健康你贪住健康。你二十岁健康三十岁健康四十岁健康六十岁都像我咁呢稍微天气变一变你口角已经开始烂啦系咪跟住把声已经唔响㗎啦开始沙沙哑哑㗎啦。系啊。稍微动一动神你发觉好攰啊。喂。最鼎盛嘅时间过咗你依家系夕阳西下你系走緊下坡嘅时候你只能够咁样㗎咋喎。价值观你明白到呢种系必然嘅规律阳极就阴生系咪阴尽就阳来你明白呢种日出日落嘅原理咁你咪安然接受呢样嘢囉。如果你唔系你好似李国章呢啲咁70岁人仍然都唔肯接受个时代过咗好似连战咁仍然不断地跑北京作为维持佢喺政治舞台唯一嘅角色啊去阅归去阅兵。越咩兵啊越解放军。解放军乜嘢嚟㗎系你国民党嘅对手啊系你哋复土回乡啊个敌人嚟㗎嘛。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政治领袖 ,1989 年嗰个地点发生咗血案㗎喎。1989年呢队制服嘅军人屠杀平民㗎喎。你重新去返案发地点重新见返凶手而竟然你是感动到流下泪来喎兴奋不已啊咩不能自已啊流满腔眼泪啊嗰叫狄志远啊。喂你满腔眼泪我真係好笑啊。你去緊个凶杀案嘅现场喎你见唔到血迹啊你见緊凶手喎你感动到说不出话来係啦嗱价值观好紧要。人嘅快乐幸福与否决定于价值观。唔系几多少钱系价值观。你满足于彩虹村250尺 你满足于两张碌架床，一家几口，你小学住到依家，依家退休都系瞓喺嗰张碌架床，都系上格，父母瞓下格，系啦。你满足于咁嘅情况，咁你又冇为呢个所谓啊一层楼宇烦恼喎。你满足于万零蚊个月，你交千零蚊租又得㗎喎，其实系。如果你入咗彩虹村住啊，当你又唔计同父母住啊，又唔介意一个厕所原来八个人轮住用啊，咁又 OK 㗎喎，其实。价值观㗎咋。咁价值观再决定乜嘢呢？价值观就决定咗啊我哋嘅三合局啊，所谓。财帛宫嘅紫微斗数嘅三合局就系命宫同事业宫。咩叫命宫啊？命宫就系我一生嘅际遇，价值观决定你一生嘅际遇。仲有就系事业宫。咩叫事业宫？好多人事业宫就系我嘅事业，唔系事业宫你嘅行事方法。你用咩方式行事？就系睇下你嘅价值观点样。有啲人一张不蚀，有啲人一毛不拔，有啲人觉得冇所谓，吃亏就是占便宜。有啲人而家咁衰格嘅咧。是吗？永远都攞人便宜嘅。叫阿萧家怡买饭盒 ,28 个落去俾28蚊。佢买呢第二次佢帮阿萧家怡买饭盒呢佢收 30, 冇散纸找啊。点解都系28个 6, 完全唔同。睇下佢俾钱嗰定系买嗰个咯，系吗？边有咁多零钱啊？如果佢俾萧家怡俾30蚊佢唔会找过四俾你嘅。但系佢俾钱买饭盒呢佢边有咁多散纸啊？佢唔系俾28个6㗎。28蚊算有良心，一般情况俾25蚊。咁3个6边俾呀？咁萧家怡俾呢梗係。多唔多呢啲同事你身边一定有。你諗下系咪先。晚晚放工坐你架车放工兜埋又返屋企。突然间嗰日你话你有事唔走住呀你自己放工搭车。嘩几缘分呀大佬。系咪咁你车开我㗎嘛又唔讲声先喎。赶住翻屋企食饭啦嘛！你知我老婆七点半都唔翻食饭，佢反台噶，大佬杀人噶，我老婆七点半开饭啦，七点达八度啊，觉得片两刀啊！你明知噶嘛？你早啲讲，你两个星期前讲我听啊嘛，下星期四唔车我翻屋企啊嘛。哇，有啲人系咁噶，你知唔知啊？嗱，咩情况系会咁？有啲人系咁，因为佢价值观咯。价值观同佢人生际遇就影响咗佢行事方法。究竟人生际遇、价值观、行事方法呢、这个咁嘅三合局，我哋个三合局只系喺八字讲嗰啲辛子辰啊、人午戌啊、亥卯未啊、自有丑三个宫啊，三个宫加埋就互为因果嘅。你乜嘢嘅人生际遇就因为基于乜嘢啊？乜嘢系你嘅人生？你嘅人生嘅际遇咪就系在于你嘅行事方法同你个价值观咯。乜嘢个系价值观咯？咪因为你嘅行事方法同你人生际遇影响你个价值观咯。乜嘢系你嘅行事方法咧？咪你嘅际遇同你嘅价值观而影响咗你嘅行事方法咯。点解有啲人永远都借钱？每间公司好神秘嘅一样嘢，我到依家都好奇怪。打我咁多公司，每间公司都总有一个永远系不断向人借钱嘅人嘅，你有冇留意？你有冇俾人借过钱？或者你就系嗰个人啊？唔知咩成凡日凡廿五号就冇钱嘅啦，好奇怪啊！江湖救急，萧家怡跌住2000蚊嚟，28号一个数讲翻俾你。咁第二月之后又系25号就冇钱，永远有啲人嘅，佢个时间表好准嘅，唔知点解仲准过，仲准过交租嘅。总之佢到20号就长期凉尾，25号就开始两餐不计。啊，跟住28号佢一出粮咧就唔知到1号到就唔见晒啲钱啊，跟住佢左褪右褪啊，古灵精怪啊咁样，你出多个月粮俾佢啦，今年咪有个 buffer 咯，以后就褪翻冇啊，同我哋截稿一样啊，你突然间停一期一样嘅咋，截稿都系迟到嗰啲人都系迟交稿啊，凡交稿都迟嘅，你记住个 point 得嘅，凡装修印刷同交稿都迟嘅。嗱，呢个就系话俾我哋听，我哋要明白其实。乜嘢影响我哋嘅人生？其实最主要嘅就係两个原因。一个就係我哋嘅价值观，一个就係我哋嘅行事方法。你话等我人生更坎坷，因为你嘅价值观有病囉。你嘅价值观有病，你永远都攞着数，其实就係最后就你就冇着数。你每日都諗住着数，有啲人好奇怪嘅，买粒话梅都要揾朋友托佢唔知边个识腰缝嘅唔知咩人里面买粒话梅喎打个八折就可以係咪买大闸蟹唔知揾下咩歌唉好烦㗎係咪 去澳门攞船飞都想揾萧家怡啦，咁样识唔识何超琼？只要你真系讲出嚟都激激，即系讲出嚟都把火，系咪先啦？咁你自己去澳门个百零蚊，系咪话零蚊啊？死啦，唔系喎，三百零蚊系嘛？我冇讲错啲价钱啊，一成百零蚊 ，OK， 真系冇讲错，百零蚊，百零蚊佢都要攞个唔知乜嘢，以前有飞攞噶嘛？你知唔知啊？各路英雄咧都有啲好奇怪嘅飞，啲赌飞啊，啲贵宾厅飞啊，啲唔知乜嘢飞去边度签个名啊，攞张飞走啊，然之后就拗过唔知乜鬼酒店啊，公关可唔可以攞格攞个免费房啊？你变曾荫权上身嘅、啊，你依家做完特首都官司缠身啊，你乜咪拗着数？有啲人就系咁样，咁但系条路越嚟越窄，越嚟越出事。你唔好睇笑呢种价值观啊！你由一个万字夹开始，你一定出事嘅。由你公司啊，攞你几张咁嘅影印纸翻屋企俾个女画嘢，画下画啦，嗰啲咧系嘛？跟住点样得闲唔觉意嘅时候，撒咗部钉书机翻屋企啊？啊，有冇间尺啊？公司定边个刀啊？行过萧家怡台面，立佢两支笔啊，台面啊嗰啲咧。喂，好多人成世都系咁贪呢啲嘅啫。嗱，呢个就系价值观。究竟几多钱退休先够？揾唔到答案噶啦。我话俾你听。如果佢冇恐惧感，李嘉诚唔使用翻紧工啦。李兆基九十岁噶啦，做翻紧工，系啦，好似嗰位退休老师一样。如果我有九十岁命，咁点算啊？系咁点算咧？李兆基都翻紧工，但系你六十岁退休啊嘛。咁你话冇人请啦嘛？我做教师，六十岁退咗休之后，嗱，呢个要问自己啦。你君子一定要藏气于身。有气可以唔用，人唔能够冇气，呢个系一个最关键嘅问题。你要等人哋去俾机会你，冇办法，机会系最后喺人自己手上边嘅啫。啊，所以孔子喺《易经系传》先咁讲：功用射准于高用之上，获之无不利。系啦，机会就好似个英准一样，唔知几时嚟。但系佢嚟到你面前，一你有冇功？第二你有冇战？第三你有冇技术？第四你有冇个地点嘅高容咧？一个台，一个土堆，你有冇企一个高容上边咧？时间、机会有好多嘢你冇办法掌握，但系你嘅功、你嘅战、你嘅技术你可以掌握。当佢真系我企喺高容上边，咁巧个鹰隼飞过嚟，我一箭射佢落嚟。因为我一又有功，第二我有战，第三我有技术，呢、这个就系人。人我哋可以控制得到，其他我哋无办法控制得到。呢、这个就孔子讲俾我哋听。听到周永新提呢位咁嘅退休老师嘅事，点解令我咁唏嘘呢？就系我觉得中国人一直嚟讲都希望追求长生不老，叻到如秦王汉武，叻到如乜嘢人都好，到最后佢希望自己唔死。而香港老人嘅凄凉系在于咧，惊自己长命噃。你睇下中国几多人走去啊？改革开放初期，我哋一朝头早去到国内采访啲公园啊，全部啲人喺度练紧太极，练紧功，有气功有太极，天寒地冻，佢哋喺度写书法喺公园，墨都冇，知唔知噶？用水写嘅，你见过人用水喺个公园嗰啲石博啊、地下啲地砖度写书法，未系练书法？点解啊？穷啊嘛，冇钱啊嘛，但系都要练啊。佢练嘅过程原来系养生嚟嘅啊，练书法嘅过程系集中，另外个气功嘅一种。点要练气功啊？希望长生咯、啊。点解长生嘅气功就可以？因为中国有套学问话俾我哋听。理论上道家话，咦，其实原来人可以长生不老㗎喎。人点可以长生不老啊？来自易经系传下传第五有四句说话。天地恩温，万物化顺，男女寇精，万物化生。天同地分恩，分系乜嘢？那个分就系嗰啲麻嘅纤维。恩系乜嘢？恩因分分就系乜嘢？温就系嗰个棉水，棉水同麻嘅纤维交织一齐，就连成咗一个天地，一块布织布嘅比喻。万物化顺，天下万物就发毛，化顺即系发毛啫嘛，发毛就嚟啦，嗰种生命力就嚟噶啦，系嘛？所有滋生生长，好似我哋嘅新陈代谢一样，男同女雌雄嘅交媾扣精，万物就化生，新嘅生命就出现啦。咁道家。 追求长生啊，万千种方法就用呢四句说话易经说话嚟基础。意思即系乜嘢啊？原来男同女阴同阳一交沟之后，新嘅气就会出现啦。嗱，呢个基础系建筑呢个理论里边嘅。因为人点解会死亡？我一生出嚟嘅时候，我哋用尽我哋嘅天年，咪死亡咯。所以有出生就有死亡咯。就好似一架汽车咁，每架汽车出厂嘅时候入每粒光油俾你，咁几时架汽车会停顿啊？用晒光油咪停顿咯。有啲人用得快啲，有啲人用得慢啲。你知道啲人咧大油大逼力噶嘛，抌嚟抌去，喂好快用晒光油嘅啫。有啲人唔系，有啲人好慢啊，吊住个油门嗰啲用长啲。咁道家睇到易经呢句说话，咦？佢谂到个方法，每个人都一个小宇宙。我哋体里边、体内里边咪有两重气嘅，有阴气有阳气。只要将我哋阴气同阳气交沟，呢两种气交埋一齐，佢咪会生新嘅气出现咯。所以就发展咗好似大小周天呢个气功理论啦。呢、这个气论系点样啊？我哋嘅督脉系嘅阳嘅，系动态嘅；我哋嘅任脉系阴嘅，系静态嘅。我哋由督脉上，任脉落，我哋由个回音穴一提肛，嗰、那个气。嗰道气就由我哋背脊嘅督脉上，上到我哋嘅头顶百会，再落到我哋嘅上颚，跟住我哋条脷叫搭着桥，一搭搭上去，就好似通电咁样，一搭搭埋咗佢嗰个通电嚟就嚟啦，就直落任脉。任脉啊点啊？一个周天，一阴一阳交沟咗，新嘅气出现啦。啲气摆喺边好啊？我哋嘅油缸喺边啊？佢话喺丹田，丹田喺边啊？喺肚脐入边三寸半嘅位置，其实即系我哋嘅前面同后边中间里边条直线嘅中间嗰个位，嗰度储个气之后，嗱，理论上就系咁啦。我哋每日用十个单位嘅气消耗下。我哋有喜怒哀乐啦，行路啦，啊，有其他嘅欲念啦，系咪啊？饮食男女啦，嗱，消耗咗十个 unit 嘅气。如果我哋喺练功嘅过程补翻十个 unit 嘅气，咁我哋嘅油缸永远地都保持一定嘅油，咁我哋架车可以永远行落去噶噃。呢、这个就系道家气功嗰、那个定嗰、那个大道理。咁我哋不断练嘅大小周天啊，呢、这个系阴脉啊，督脉上，任脉落，系咪啊？喺回音度开始提纲，以意领气，我哋眼观鼻，鼻观心，用个意识嚟数息，数个息咩噶？一呼一吸，一呼就系个任脉落，一吸个督脉上，一呼一吸之间，周天不断咁回旋，生气出嚟，储喺个丹田，咁呢个咪就喺长生不老咯？但系你话嗰啖气点喐咧？嗱，呢个问题就嚟啦，我哋知道。易经嘅道理系阴尽就阳生，阳尽就阴来。爱因斯坦所讲 E 等于 mc square，energy 系咩啊？系 mass 乘以去到光速 ，mass mc square 即系个物质去到光速就变成能量，能量静止又变回物质。呢个一样道理，阳极就阴生，阴极就阳来。我哋要啖气喐嘅时候，我哋要靠一样静，要点静啊？要好静，静到边度啊？静到好似老阴一样咁，完全静到完全唔喐，完全唔喐嘅时候，个阳就生啦。个阳喺边度啊？气脉动啦，一动嘅时候，我哋个意念一领气，就我哋一提纲，提纲哇，嗰啖气就喺督脉咁上去我哋嘅百会，再落去落边个上颚，再加上我哋个舌尖一顶上去，跟住落嚟个丹田，咁呢个就阴阳嘅气体交沟，交沟之后，我哋嘅生命有新嘅气入。既然有油入，我哋架车永远行落去啦，唔系靠原始个光油啦。嗱，道家气功就系咁样嚟嘅啫。但系问题点去到个阴极阳生咧？静到极限，点去到极限啊？咁儒家嘅真心就教我哋啦，哦，知止而后有定咯，定而后能静咯，静而后能安咯，安而后能累咯，累而后能得咯。佛教个禅定叫我哋入定，有啲不同嘅宗派有不同嘅方式。净土宗教你念南无阿弥陀佛，靠念佛呢个过程，弥陀十六观系咪啊？内观自己嘅反照，有好多其他嘅藏传佛教就用一啲咒语，靠自己个内观方式。Om Mani Padme Hum 系咪啊？你望住内观照住一啲白莲花开花，喺呢个时候你完全达到一个正直清凉嘅境界，气就会出现，就互相会喺你个阴阳互两转个轨迹里面互转。道家叫做任督二脉，你叫咩名称冇所谓，佢哋互转之下就不断地长生落去。